北京严整违规群租房，违法建设天安门旁最大的地下空间和平门小区的地下空间住人现在清零，今年将会累计拆除违建近14000平米。官员花鸟鱼虫市场也于近日启动了综合治理，开拆违建。京津冀周边活跃着的高排放车，相当于每天有1亿辆的小汽车在京津冀的周边跑来跑去。根据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的消息，将会逐步的建设对于高排放车辆的全时段全方位的监控网络，重点筛查超标排放严重的柴油车和老旧车，加大对于重型柴油车的整治力度。3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这也是国内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法规。法规提出要打击票房造假，要求明星德艺双馨，防止盗版，鼓励国产电影等等。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教育部昨天的消息，从今年春季开学开始，全国城乡统一实施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等政策。 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思念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回到自己的生活圈，也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群，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流言在计较谁爱过一场，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爱过你很值得，我不要你怎样没怎样。

们有温柔的唱腔，演绎出了动人心弦的情歌。每每听到他们声音的时候，总是会觉得不免感怀。悦耳动听的旋律配以历经岁月洗练的歌声，也是道出了很多人恋爱当中的心情。所以接下来想要推荐给你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蒋你知。 身体欠自然，看你正面，两手失控才战，看你笑脸，我开心数夜数天。与你说话，我哑口会无言；与你碰面，我体温会乱变；与你贴面，一世的景点。若你肯再拥抱紧一点，我愿意用我三年去换我共你十天。要讲你知，你的意愿会当我的心肝跳一转，没法子难制止，你是血液深于我每一处，要讲你知我的故事，这一秒即使心再不跳，再记起情意思，爱是已在心中永世不变。接连一世的景点，若你肯再拥抱紧一点，我愿意用我三年去换我共你十天。要讲你知。你的意愿，每当我的心肝跳一次，没法子难制止，你是血液深于我每一处，要讲你知我的故事，这一秒即使伤再不跳，再记忆情意思，爱是已在心中永世不变。光阴可以瞬间转数十年，生死起跌也知不会幸免，当中只有爱的感觉未曾变。 高兴，你的多情竹马。

会告诉你很多。

流到心里面变成雪。一天明一夜，夜夜看到他思念，究竟谁让他有那么忧郁的脸。一天明一夜，夜夜让我就从今夜起在身边为他清唱温暖的旋律。 手心里的宝。